下来做这些事。我想应该停下来睡一个觉。我想应该 北京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 Thank you。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17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10点打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夜晚的心情， 夜晚的歌， 夜晚的歌， 夜晚的 你们， 夜晚的你们， 夜晚的我。 夜晚的我， 10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 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10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晚上的这个时候呢，我都很期待打开我的话筒，冲着那个视频的摄像头跟你说声晚上好，亲爱的朋友。一天的忙碌辛苦终于要结束了，而我的忙碌辛苦还没有结束，我还在你们的脑海当中转来转去，还有很多的旋律我要在晚上送给你。欢迎各位好朋友们来到10点大陆机的直播间，这个节目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Fresh Radio， 全中国第一个可视化的电台。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看到这档直播的节目。首先你可以通过收音机，通过各种的听广播的软件 App， 像喜马拉雅呀、听听 FM 啊等等的啊。第二种，你可以通过花椒，下载花椒的 App， 搜索10点大陆机就可以看到我。同时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视频也可以看到直播间的我。 首先要感谢正在陆续进场花椒方面的朋友，有静怡家的涛来、大漠雄鹰、飞飞你为你不娶、小小小爱，还有子宇，谢谢你跟我打招呼，我真的特别开心你给我打招呼，让我不孤单在这个直播间里。还有狂野的越狱兔啊，夜色下的肥猫、蓝格子调调、有行情先生你好，跟我打个招呼不要忘记啊！谢谢子宇送我的掌声。最近你过得还好吗？刚刚看到的 Sony 啾啾，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看到你泡的那杯水非常的想去喝上一口，就会有很清爽很降火的感觉。夜色还不错啊，因为在凌晨两点钟又有一场非常棒的球赛等着所有的球迷去观赏，那就是法国 VS 比利时，你觉得谁会赢啊？我觉得法国。我有想法国拿冠军，有跟我一样的吗？晚上自然而然是一个非常直接和很难得的休闲的状态啊，你在自己的熟悉环境当中可以慢慢的点一杯饮料，准备听完我的节目休息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两点起来看球。还有就是我们可以真的静下心来聊天，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每天我们的生活那么快节奏的进行，难得有一个视频直播聊天节目，你们还不珍惜，还不跟我多说说话，是不是？跟我说话的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花椒，架在花椒很难吗？不难，你搜索十点打漏机吗？也不难，那来到直播间就更容易点一件事情。心疼我一下，你今天晚上怎么忽然矫情了呢？不是心疼我一下，是我们心与心沟通一下，然后呢，我会可以感到大家的存在。今天晚上我们来聊男他和女他，你会觉得男他和女他之间加一个英文会是什么呢？他 love 他，他 vs 他，两种感觉对不对 ？Love like vs 好像不是一种感觉。我都希望男他和女他之间是平等的、有爱的、连接的、包容的。可是事与愿违的事情很多，对吗 ？OK， 那就今天晚上聊聊他，男他和女他。你有话要说的话，就听着我这些推送给你的好音乐，跟我一起走进今天晚上的十点打漏机。我觉得梁静茹唱歌呢，邻家大男孩会非常喜欢她的声音，没有修饰，有一点点小小的鼻音，这首歌曲很干净，叫做他。他是什么样子？你眼中的他是不是很温柔？你心里的他是不是很有担当，很有责任感？你找到那个他了吗？你问问你自己，他在哪里？其实在心里。 他一个人，他有很多个梦，他名下旅行用风景盖住冬，他离开了朋友，把自己放逐，有没有人认识的名字孤独，游荡旅途中他两手空空的，心事太沉重，城市里花灯初上抵不过夜色浓浓，而今杯中酒他泪眼朦胧的，理智冷清些，抬头看满天星却挂念某一道彩虹。 我每次听这首他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很多我生命当中出现的各个的他，有同学、朋友、家人，还有恋人，他们都是独特的，对我生命当中的意义的存在。想到那个名字，想到那张我熟悉的脸，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一段沉思当中。 他一个人， 终点，写一张明信片，记住这颗等待被拆封的瞬间。 简简单单的歌，简简单单的听，复杂的人和事情，想多了就是庸人自扰。希望这个夜刚刚开始的节奏你喜欢。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周准，欢迎各位光临十点大陆机。一首歌放完之后，他和他的故事要说很久很久。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和他的一些经历，男他和女他。我知道在夜晚收听节目的朋友有很多心事在里面啊。一说他和他的故事，很多人说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话题，怎么聊呢？怎么聊开呢？从哪方面切入呢？不妨从一个纪念日切入。纪念日是一个很重要又很平常的日子，对吗？比如说对我来说，我不知道你的生日，那7月10号这天对你来说就很重要。7月10号这天有没有过生日的朋友？如果你今天过生日的话，应该是巨蟹座吧。我祝你生日快乐。我了解这个星座的人，很顾家，很不容易敞开心扉，比较没有安全感，很有依赖感。但是真的把自己逼到一个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呢，会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我说的没错吧？如果你是这个月份出生的人，今天是你的生日的话，祝你 Happy Birthday。纪念日啊，如果你跟他正在处朋友，如果你跟他是恋人，或者是已经相处了很多年，都已经结婚生子了，都一种那种亲人的感觉。如果他还特别重视你的纪念日，记得纪念日的话，你应该好好珍惜。就拿我来说，我经常会觉得纪念日是一件很不用去表达的事情。我这个月份出生的人应该蛮浪漫的，但是好像过了35岁之后，浪漫显得少了一些，实际显得多了一些。我也曾经因为我的实际，跟一个朋友的有一个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处理的并不是很好。我现在想去挽回，但是好像生命不给你挽回的机会。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特别是遇到一个你的朋友、你的熟人去求你的时候，你要满足他，答应他才是最好的。不要想太多负面的东西，比如说物质的回报啊、利益的反馈啊，是不是付出应该有，我觉得这有点不高级。我们都是凡人，为了变成更好的人，我们都会犯错，但是犯错之后要勇于去改正这个错误，努力变成你不讨厌的样子。纪念日，今天是7月10号。我为什么要说纪念日呢？因为今年7月10号应该是香港四位歌手当中的一位歌手的生日，他就是非常会唱歌的陈奕迅。张学友。7月10号是张学友的生日啊，有没有喜欢张学友的朋友？我们也是祝他生日快乐。如果你是张学友的歌迷，在现场听过他演唱，或者那一年听过他很多的卡带 CD 啊，现场 live 的演出，你应该懂得他唱歌时刻的样子。如果选择一首你最喜欢的张学友的歌曲，你会选择哪首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心情，快歌慢歌。今天晚上就送这首歌祝他生日快乐好了。 真的祝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 Happy Birthday。 我们老说，如果爱情真爱情深爱，如果不爱情放手，不要牵连太多。做到这些，你会让你的人生觉得有非常崭新的意义的开始。如果爱请深爱，有请张学友。很奇怪哦，他自己过生日他唱歌曲给我们听，就想象一下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空间里听他唱如果爱。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 对这首歌的感情，不仅仅是旋律好听，不仅是今天是张学友的生日，在我27岁那年参加快乐男声选拔的时候，北京赛区很有意思，我竟然参加过快乐男声的选拔，在进入多少强的时候我就唱了这首歌曲，想起很多年之前的事情。 如果你 当时明白，只是如果。 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清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 赵英俊，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我是曹轩宾，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如果现在的我能回到从前，独自在月光下唱歌的夜晚， 我想和那些的自己聊聊天，聊当时的心愿，静静的旁观。 十点打路机依然陪伴在你深夜的时光当中，不管你现在是怎样的一种疲惫的感觉，我希望你在十点打路机这个直播节目当中不要疲惫，放松就好。如果爱情深爱，如果爱是一个电影，如果爱里有很多的角色，分开的，在一起的，战胜不了的情感之后又慢慢离间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出奇的情感会发生。趁着夜色，我有很多话想说，从何说起呢？从一段故事，一首歌，一段情，都很难讲。可以从一个很细节的方面去寻找人生当中慢慢转变的情绪，它是经历了浮华，经历了选择，在你疯狂追逐不顾牺牲之后，难以形容的淡定的岁月节奏。他和他的故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很多，不一定简简单单限于爱情，还有友谊。你和你的朋友有多久没有联系了？你和他那些红颜知己蓝颜知己们到底如何定义友谊的关系？还有很多现在的朋友会问，到底真的有纯友谊吗？男女之间，我对你说，一定会有纯友谊，那是那种彼此欣赏，不会产生异性想象的纯友谊。我老觉得那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情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如果找到一位这样的异性的朋友，你要好好的去陪他。他也不是圣人，他也会难过，他也会无措，你就给他一个肩膀好了。这是朋友之间，还有我们从小到大那些同学，幼稚园、学前班、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生。我没上过研究生和博士生，我不知道他们的相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只记得我的所有的同学，如果真的是有看到他们的信息和消息的时候，非常的开心。但是有一点我会觉得做得不太好，是如果我工作忙，很忙很忙的时候，我也很少去回复群里的信息。也许我看到了，我只是静静的看一看，微笑一下，而不回复。你们觉得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太好？但是如果有什么聚会啊，有什么 party， 我如果真的可以抽身离去的话，我真的去会参加到那边，看看他们的样子。谢谢 Sunny 舅舅送我的心花怒放，让我们的直播间变得像花儿一样的绽放。他和他就是一种情感关系，就像十点打路机和你们，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时间来到了22:24，谢谢你来到十点大陆记。这首歌我记得我在看这个电视剧的时候，还是在18寸的长虹电视机上看的，彩色的哦。在我的家乡，当这首歌出现的时候，我觉得音乐很神奇，三宝很厉害。

选在清晨时分走出你家的巷口，看着昨天擦肩而过，被熄灭的街灯问我到底告别了什么。当我失去你那眼中美丽的温柔，当你决定就此放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哭的累了的你，可爱睡得毫无辜，在你耳边轻轻说出最后的要求， 说这首歌过去多少年了，在夜晚再次听来的时候还是劲道十足。华语乐坛优秀的唱将、优秀的制作人都在这张专辑当中出现过他的身影。张信哲，不要对他说。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在听过一首深情的《不要对他说》之后，很多的朋友的情绪陷入了一种深深的想念当中。你发现一首歌的编曲很重要，但是这首歌的词，特别是旋律，有重中之重。现在好听的歌曲，如果你去掉编曲，干唱，什么叫干唱啊？不加任何的修饰，就是对着夜空，对着大自然，好听的就是好听，经典永远是经典，会永远的流传下去。到了点一首歌的环节了，终于要放子宇点播那首《夜空中最亮的星》。你发现《逃跑计划》这首歌曲跟《不要对他说》是完全两个风格、两个时代、几个时代的歌曲的不同，但是同样你会在这首歌里听到一种难得的生命的力量。那如果今天我们的天空有星星，你所在的地方城市有星星可以看到的话，你可以抬头，顺便伸展一下我们的脖子、肩膀。夜空中最亮的星，那个夜空中最亮的星，你认为是哪一颗？北斗七星、猎户星座等等的。其实它是你心目当中最亮的那颗星，每当看到它的时候，你两眼在放光，它是闪烁的。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他也是你心目当中最亮的星。我好感动，忽然觉得那个时候的简单的电台情节会出现在我们的十点达路机的节目当中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子宇加油，大轩加油， Love is love， 啊，非常好。其实我觉得两个人能彼此欣赏相爱是有原因的，一定是有原因的。很多说真爱无敌，真爱是没有理由的， No， 真爱一定有原因。我说的简单直接一点，一是他的一些方面征服了你，比如说容颜、能力、性格，还有就是你有崇拜的部分在心里。崇拜有很多种方式和方法，他的一个品质你没有，干净的眼神，你觉得那是你生命当中最最重要的宝贵的东西，这是一种简单的情感崇拜。那这是女生方面的，那男生，女生喜欢男生，男生有什么？才华、担当、义气。为什么好多说有时候那种有点坏坏的男生会有特别招女孩喜欢？因为有一点坏坏的男生会有一点点那种，我来，不用管，你不用去做，我来帮你，你没事吧？我保护你，那种小小的霸气在里边啊。每一个人生的阶段都会不同的有崇拜的元素和因素，但是我想告诉你，一旦那个崇拜被你 get 到了，抓到那个点之后啊，你就要记住它，不要挥霍那份崇拜，懂吗？人生好长，遇见一个人好难的，这种崇拜遇到了之后就要珍藏起来。每次他犯错的时候，每次你们好稍有争执的时候，拿出那个崇拜放在你的眼前，放在你的胸口，问问自己，这个崇拜值不值得，也不应该说是值不值得，这个崇拜你没有忘记吧？如果你都记得的话，就一定好好的装着。他和他的故事啊，这首歌我觉得黄小琥演唱的很酷，很自我，很潇洒，有点灰色，又有点向上的意志勃发的感觉。在一个雨夜听这首歌还是蛮有感觉呢。来自黄小琥，他，这个他是你平常当中的形象，还是你做不到羡慕的那个形象呢？听听看。 他在街角和寂寞赛跑，把心事都藏进骄傲的微笑，他总是认真对自己报告，要每天都比昨天过得更好。哦哦哦哦哦哦哦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大陆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那天我爬出窗口，站在十七寸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时间过得很快，转眼之间来到了22:52:30。谢谢所有花椒的朋友陆续的进场收听收看今天晚上的十点大陆机。不要觉得我们的缘分就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情深缘浅我们心知肚明，来的来，走的走，就像我们生命当中的过客一样，留的时间久的都是真朋友，都是经过岁月历练的好朋友。他有很多种风格化，男他和女他的故事永远会说不完，所以才有了那么多的电影小说题材，让人感动让人心酸的故事。不管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都希望你经历的都是真实存在且走心从容不迫的。他，如果这首歌我推荐给你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这首歌充满了对不同的女人的性格以及人生经历的诠释，以及好姐妹好闺蜜的一个凝聚的部分。不管收音机前的男他和女他，你们的朋友生活的现在怎样，情感生活是不是颠沛流离，我也都希望你们永远在爱的世界里，在平静的像风一样的夏天或者春天的一个难以形容的午后的这样一个节气当中，去寻找你的他。谢谢骚内，谢谢九九送我的滑稽单车，好久没有骑单车的感觉了。也谢谢所有今天晚上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的好朋友。 Love is love， 不要忘记接下来的 Holy Music， 也希望你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收听收看周准为你带来的十点大陆机。这首歌有三个女生演唱，不同年龄阶段的女生经历应该不一样吧。谭维维、金池、魏雪曼。当魏雪曼发给我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哇很好听啊，她在讲述一个故事，一种情节，一种人生阶段。都希望你过好你的人生，明晚再见，晚安亲爱的。 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